嗱，其实我哋仲有一个信息咧，就会讲完咗成个系列啊，如何背起十字架嚟跟从耶稣基督。讲完咗呢个系列之后，我会系讲一个单元嘅讲座，就系我几个月前系去 Cal State Northridge， 系同班后生仔讲嘅一篇道。我觉得好有意思，系叫做得救与成圣。嗱，呢一个咁嘅讲座咧，就是将旧约和新约是连在一起，你见到旧约和新约讲的东西很相似，同埋呢就更加是加埋神迹奇事俾我哋见到圣经真是神的话语。所以我觉得这一篇道是很有意思，我就会是讲完了这个系列讲。跟住喺到2020年一开始就会讲是十二先知，喺旧约是被认为是小先知书。其实小先知书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要，是因为的篇幅是比较小，所以会讲十二小先知。但是呢就这个不会是逐节逐节经文是解经。这个呢是整体来看十二先知书它的连贯性、它的一致性和它的重要性。所以这个是在到2020年就会是讲这个系列。嗱，跟住会讲咩呢？我相信我就会同阿 Pastor Eric 倾一倾，我哋嘅主任牧师，然后就会同大家喺度我哋嘅会员大会会得系宣布会讲乜嘢。嗱，我讲话呢一个系列，我哋讲到耶稣基督系将啲门徒送入去世上，就好似送羊入去狼群一样。嗱，其实我哋基督徒都系一样。记唔记得经文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系在这世上，但我哋唔属于呢个世上。所以其实我哋嘅身份都系好似羊喺度狼群入边。嗱，我哋话耶稣基督教我哋要有门徒嘅标志，讲咗今日系第三个。第一个系要似耶稣基督，喺树马太福音第十章第24至到25节。我哋话门徒系要似先生，我哋话仆人系要似主人，我哋要似耶稣基督。当我哋越嚟越似耶稣基督嗰阵时，我哋话有两个极端嘅反应。一个反应就系嗰啲被神呼召嘅人，佢哋会见到我哋系好吸引，亦都希望好似我哋咁样成为基督徒。但系另一方面，当我哋越嚟越似耶稣基督嗰阵时，唔信嘅人对我哋嘅逼迫，对我哋嘅仇视亦都会越嚟越大。呢个系耶稣基督讲嘅。佢话仆人唔能够大过主人，佢话做学生嘅唔能够大过先生。如果佢被人逼迫，如果佢被人哋叫做别西卜嘅话，何况我哋做门徒嘅一样都会被逼迫。所以第二个标志就系咩呀？不要惧怕。就算被人逼迫嘅话唔好驚。这个就是上次讲的标志，不要怕那些只能够伤害我们身体但是不能够伤害我们灵魂的人。我们要是怕那位是能够使到灵魂和身体都沉沦的神。当我们真的敬畏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人的面前承认他。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第三个标志，我叫他做宗主不弃，就是要忠心地来到承认主，不要离弃主。在马太福音第十章32至33节，亦都是我们刚才刚刚读过的经文，周长老跟我们读经文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哇，你说乜要喺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先至系叫做基督徒？嗱，呢个当然噶，因为如果我哋真系相信耶稣基督为我哋嘅罪钉十字架，赦免我哋嘅罪，为我哋而死，我哋系咪有个好感恩嘅心？当我哋感恩嘅时候，我哋有个迫切嘅心嚟到喺人嘅面前嚟到承认耶稣基督，承认耶稣基督。就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我们认同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我们遵守他的律例典章，我们信任他，我们跟从他。 所以话我哋承认耶稣基督唔单止系口嚟到讲，亦都系一个生命嘅见证。喺度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经文话：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嗱，呢节嘅经文好多时被人系断章取义，就系话做基督徒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啦。心里相信乜嘢先得噶？耶稣基督系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当我哋真正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好似罗马书第六章所讲，我哋嘅旧人同耶稣基督一齐钉十字架，以致我哋系有个新人，有个新嘅生命，以致我哋系能够活出一个好嘅见证。所以唔单止系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嘅话，自然就会有外在嘅表现。约翰一书四章十五节亦都话：凡认耶稣为神嘅儿子，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我哋每个人承认耶稣基督，我哋就有神嘅灵住喺我哋入边。当有耶稣基督嘅灵住喺我哋入边嘅话，被耶稣基督嘅灵带领，我哋一定系有个新嘅生命，一定会活出一个好嘅见证。所以我哋见到两节嘅经文都系提醒我哋，唔单止系口里承认，仲系要有一个改变嘅生命。嗱，呢一个喺圣经入边系时时都俾我哋见到有好多好多系好好嘅例子。喺度启示录二章同埋三章，我哋见到耶稣基督系写信俾七间教会。喺度启示录二章十三节，耶稣基督系写信俾别加摩嘅教会。别加摩教会所在嘅地方，经文话喺度撒旦座位之处，系一个充满邪恶嘅地方。但系喺嗰度有一个忠心嘅见证人，叫做安提帕。佢系被杀之前，佢仍然都系坚守耶稣基督嘅名，佢系冇弃绝神嘅道，冇弃绝神嘅道就系佢仍然系遵守神嘅道。佢唔单止系坚守神嘅名，口里承认。喺度1920年，喺度俄罗斯史达林Stalin， 佢系想系全个国家都系同佢哋洗晒脑。是用马克思的思想，是用共产的思想来到跟他们洗脑。他是派官员去到每一个州县跟那些人洗脑。所有的村民，所有的农夫都被逼去听这些讲座。当时教会的敬拜，教会的聚会都完全是禁止晒，不让他们是聚会。有一次有一个官员用了三个钟头的时候跟啲村民来到是洗脑。讲到他三个钟头之后，讲到他都好辛苦，筋疲力尽。他觉得自己讲得非常之好，他好开心，他觉得已经是帮好多人洗晒脑。结果去到最后东正教喺度俄罗斯咁几百年嘅影响力唔会系付诸一旦。去到最后嘅时候，居然有一个牧师，佢企咗起身，佢话我只知道一件事，就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啦。跟住全部嘅嗰啲村民冚唪唥企晒起身，个个都话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啦。喺好多好多年后，有一个牧师喺度台上讲翻呢一个故事出嚟，就系好似我今日咁样同大家分享。在座有一个老婆婆听到津津有味。到呢个牧师讲完咗之后，呢个老婆婆走到去牧师嘅前边，用好重嘅俄罗斯嘅口音同呢个牧师话：佢话牧师多谢你讲出我哋嘅故事。佢话但系你好似讲漏咗一样嘢。呢个牧师话我讲漏咗乜嘢嘢？呢个俄罗斯嘅婆婆话：佢话你讲漏咗嘅嘢就系当时每一个村民企起身话主已经复活嘅人。他们都知道他们讲了之后有什么后果，有什么代价，就是他们每个人都会被监禁，每一个人都会是受到政府的逼迫和折磨，但是他们仍然是承认耶稣基督。我们看到真的很多好的见证。 嗱，其实呢一个咁嘅教导，真系耶稣基督好喜爱嘅教导。我哋每个人都应该系监察下自己有冇喺人嘅面前嚟到系承认耶稣基督，定系我哋根本系冇做到。嗱，呢一个系耶稣基督好喜爱嘅教导，佢喺福音书呢啲同样嘅经文系重复咁出现。喺度唔同嘅福音书入面讲唔定嘅意思有少少唔同，讲唔定嘅应用系有少少嘅唔同，但系所讲嘅都系一样，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嘅核心嘅教导。佢喺马可福音8:38又话：凡在这淫乱罪恶嘅世代，把我和我嘅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嘅父嘅荣耀里，从圣天使降临嘅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在路加福音9:26亦都是同样的经文。之前耶稣基督说，凡把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众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在这里马太福音16:27经文说，他说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就是说，若果我们承认耶稣基督的话，他是会承认我们。但是若果我们不承认耶稣基督，他去到末世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亦都会不承认我们。其实今天的这个是信息，我们见到承认耶稣基督是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承认是一个互相的承认。我们承认耶稣基督，他又承认我们。我们不承认的话，他亦都不承认我们。这个亦都是互相的荣耀。第二个互相是互相的荣耀。当我们在人的面前荣耀耶稣基督，他将来在父和众天使的面前亦都会荣耀我们。第三个是互相的义务，我们有义务做我们的工作，耶稣基督亦都有义务做他的工作。嗱，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点。第一点就是互相的承认。我们说，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他承认我们，但如果我们不承认的话，他亦都会当我们是可耻，当我们作可耻。嗱，有人说，哦，咁啊，好嘅咁。相信都冇单方面嘅承认㗎喇，有人话因为双方面㗎嘛呢啲。但係有单方面㗎，你记唔记得圣经入面有话有单方面嘅承认，就係去到末世嘅时候，有好多以为自己系基督徒嘅人会话主啊主啊。但係耶稣基督去到马太福音7:23，佢话我就明明嘅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说怎可能啊，你说我们承认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会承认我们的嘛。为什么会有单方面的承认？但是如果你读完马太福音7，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会单方面的承认。而在这里提多书1:16亦都有讲同样的意义。就是经文说，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背，本是可憎恶的，是叛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就是我们的口话，我们是认识神，我们承认他，但我们的行事为人和我们的信心完全是相反。我等阵是会继续是讲这个单方面的承认主的教导。我们先看看第二个互相的教导是什么，是互相的荣耀。除了是互相的承认，也都是互相的荣耀。我们看到很多的经文都说，当我们荣耀耶稣基督在人的面前，耶稣基督也都会在末世的时候，当他降临和众天使和在父的面前，也都会同样荣耀我们。但若果我们不荣耀他在人的面前的话，他亦都不会荣耀我们。启示录3:5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们，认他的名。路加福音十二章八至到九节亦都话：我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面前也必不认他。去到末世，我们见到耶稣基督会同众天使降临，他的降临是会充满权柄，会充满荣耀，不是好像他第一次降临。他第一次降临是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是死在十字架上，但第二次的降临会充满荣耀，充满权柄，他会是带埋天使来到审判所有的世人。当我们在人的面前荣耀他的时候，去到末世他一样会荣耀我们。在父的面前，在天使的面前，耶稣基督说：你们不碰得这个人，这个人是属于我。所以我们很小心，不单我们承认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都会承认我们。我们荣耀他的话，他也都会荣耀我们。第三个我们要讲的就是互相的任务。我们应该有我们要做，耶稣基督也都会做他自己应该做的事。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说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嘛，是吧？我们有我们要做的事。有人可能会说，咦，耶稣基督不是很着数？我们要承认耶稣基督要时时承认的，有机会就要承认的了。但是耶稣基督去到末世才承认我们，咁咪好着数，一次过承认我哋。嗱，如果认为系好着数嘅人，就应该要读读约翰一书二章一节经文话咩啊？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义者耶稣基督。若有人犯罪，边个会犯罪啊？每个人都会犯罪，系嘛？不信的人当然犯罪，信的人都是会犯罪。我们每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仍然会犯罪的。每次犯罪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有一位中保。这位中保做什么？这位中保耶稣基督，你看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他做什么？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原来每当我们做错事，我们犯罪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了升天之后，在神的右手面每日替我们来到 祈求，每日来到承认我们。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亦都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是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耶稣基督是长远不断地是替我们祈求。我们一日都会犯罪，每日都会犯罪，所以耶稣基督每日都要替我们祈求。你想我们承认耶稣基督的次数多，还是我们犯罪的次数多呢？你想想，是究竟哪个着数了？我想我不知道第二个，我就对我来讲就我着数很多了。OK， 我很多时都需要耶稣基督在这父的面前来到替我是祈求，成为我的中保。所以我们见到有三样东西：互相的承认、互相的荣耀、互相 的义务。讲完三个互相的特点，又要讲讲三个不认耶稣基督的途径。原来我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有三个途径，很容易就不认耶稣基督的了。第一个是怎样？用我们的话语来不认他。第二个途径呢，是用我们的行为来到不认他。第三个呢，是用沉默来不认他。哇，原来沉默都可以不认耶稣基督。嗱，我哋先睇一睇第一个点样系用话语嚟到系唔认耶稣基督。嗱，呢个系包括有两种唔同嘅人嚟到系用话语否认耶稣基督。 第一种当然就是那些不信的人，那些不信的人他都不接受耶稣基督，他们不会承认耶稣基督，他们甚至是会是鄙视耶稣基督， 是会憎恨他，是会亵渎他的名，这些是第一种。第二种是那些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不承认他，不在人的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我你说什么有这种人的吗？大有其人。在圣经里面已经有例子。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讲到说，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逐出会堂。当时有好多的长官，他们都说自己是接受了耶稣基督，信了耶稣基督，但是在人的面前他们不够胆承认，否定他自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什么？怕法利赛人会赶他们出去会堂。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都有好多，我在这里做牧师之前我都有份工，不是说做牧师就不是上班，我都有份工是帮政府打工。有些人知道了我是基督徒就走来，哇 Sidney， 什么你都是基督徒来的？好细声咁同我讲，我话哇乜做乜鬼啊？我话做基督徒做到你咁神秘嘅，哇好似做密探，好似做间谍咁样啊！哎呀，你都系啊，我都系啊，唔单止一个添，好多个都系咁样，仲有啲唔系话即系信得咁浅日子，有啲已经系教会嘅长老嚟嘅，都系咁样。做基督徒做到咁神秘嘅，喂！若果冇人知道你系基督徒嘅话，讲唔定你就真系唔系基督徒。我后屘先至发觉点解佢哋咁惊，因为个大老板唔系基督徒，佢哋惊住若果大老板唔系基督徒，知道佢哋系基督徒点啊？唔高兴嗰阵时，分分钟冇职升，分分钟冇人工加，佢哋惊呢样就唔够胆认。嗱，呢个系第一种。是不承认耶稣基督，真的用我们的话语来到是不承认。第二种是用我们的行为来到是不认耶稣基督。有一个人叫做 John McHarvey， 这个是历史中的人物，他是 Dublin 的三一大学的一个有名的学者。有人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没有说否认，他说我是，他直情就说是，跟着他说什么，但是我不会是冒犯任何其他的人。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会是用他的行为来到影响他和世人的关系。他亦都说我不会是，亦都是说我不会用我的行为来到影响我从世间所得到的乐趣。这个就是他承认是基督徒，但他的行为是完全和他的信心是不同。有很多人都很喜欢说给人听我是基督徒，好像觉得告诉人是基督徒是一种荣耀。但是问题，我们跟人的生活是不是有不同？还是我们除了礼拜日回教会，除了有时是有些侍奉，我们根本跟世上的人完全是没有分别，跟他们根本是一模一样。除了口讲给人听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活出有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我们的行为是我们内心的外在的表现，我们的信心会在我们的行为中表现出来。很多人很不幸的行为和口讲的信心完全是两码事。当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信心是不同的时候，就表现我们不是真正的相信。我时时都说没有是认为自己不好的基督徒。基督徒都好，不会说认为自己不好。很多基督徒都怎样，不会说哎呀我今天醒了，我今天要立志做一个坏的基督徒。没人会这样的。但是基督徒，每个基督徒我发觉都是很懂安慰自己的。哎呀不紧要啦，少少事啫，不怕做啦。哎呀人人都是这样的咯，所以又不怕做。哎呀好小事啫，我又不是杀人放火，我又不是奸人掳掠，不紧要啦。 但耶稣基督讲咩啊？耶稣基督话喺小事上唔能够忠心嘅话，喺大事上都唔能够忠心。嗱，我哋每一个人究竟我哋嘅价值观系由耶稣基督嘅价值观咧，定系我哋吓同世人嘅价值观一样？耶稣基督嘅价值观好唔同嘅。耶稣基督嘅价值观系同世人嘅价值观系相反嘅。佢话你要成为最大，你首先要成为最细。佢话你要成为最先嘅咩？你首先要成为最后。耶稣基督话你要得着生命，你首先要失去生命。究竟我哋嘅价值观系似啲耶稣基督嘅价值观啦，定系似世人嘅价值观？呢个好值得我哋去思考。经文话咩啊？喺度罗马书十二章一至到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耶稣基督话，保罗教我哋唔好效法呢一个世界。另外喺呢个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至到十八节，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嘅物，我就收纳你们。呢个保罗话要从人哋，要从世人中间系分别出嚟，不沾不洁净嘅嘢系咩啊？不沾世上嘅罪。有好多好出名嘅神学家都话分别为圣同罪系冇关。保罗唔系咁讲嘅，保罗话要从世人嘅中间分别出嚟，唔好沾染佢哋不洁嘅物，唔好沾染佢哋嘅罪。喺度，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使徒约翰话：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嘅事，人若爱世界，爱父嘅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唔好贪爱呢个世界，唔好效法呢个世界，要喺呢个世界中系分别出嚟，分别为圣。嗱，我哋讲咗头先系有一种叫做单方面嘅承认耶稣基督，系嘛？点样为之单方面承认耶稣基督啊？就是我哋用我哋嘅口嚟到承认，但系我哋嘅行为同我哋所讲嘅系完全系相违反。呢、这个就系单方面。去到日后耶稣基督亦都唔会承认我哋，因为呢个系单方面嘅承认。嗱，我哋讲咗两种嘅否认耶稣基督嘅途径。第一种是用我们的话语来到否认，第二种是用我们的行为来到否认，第三种是用沉默来到否认。你说沉默都可以否认耶稣基督的吗？中国人说讲多错多，我不讲就没事咯，是吗？乜沉默都叫做否认啊？是啊，沉默都叫做否认的。其实沉默可以话得是最普遍是基督徒不承认耶稣基督的途径。圣经话要在人的面前来到承认，甚至是充满敌意的人的面前都要去承认。耶稣基督话你不要畏惧，不要怕。耶稣基督是会保守我们，不要怕那些只能够是伤害人身体，不能够伤害人灵魂。我哋要敬畏神。如果我哋平时都唔开口喺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有逆境、有逼迫嘅时候，就更加唔使旨意我哋开口。有好多人都好容易承认自己系基督徒，但我哋有冇真真正正喺人嘅面前作见证？有冇真正喺人面前系分享我哋嘅信仰嚟到见证耶稣基督？有一个法国的作家，他娶了一个年轻的女子来到做他的妻子。他的家人不同意这个婚事，但是他的家人是没有去阻止的。当他娶了这个妻子回来之后，他的家人开始就是对这个媳妇开始冷战，不睬他，不抽不睬。在这里很久之后，日后这个妻子讲出来，他说没有讲的话语是成为他生命中最大最大的伤害。就算他们骂他都好，都好过对他不抽不睬，对他的不抽不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做基督徒都是一样。当我们是没有讲到的话，有很多时造成的伤害是更加大。我在这里讲这个生命记的时候，曾经讲过有一样东西叫做 sins of omission， 就是没有做到的罪。有很多时当我们没有做到的，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罪。在我们一生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机会给我们来到是替神替耶稣基督是讲说话。有很多时我们成日都会听见有人是毁谤耶稣基督，讲些很难听的话。我们有没有是站起身来到是维护耶稣基督？我们有没有是跟人家讲见证，见证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我们有没有甚至很简单地样话给人家听我们是基督徒，而不是好像我刚才讲我的同事那样，个个好像间谍一样。当我们闭口不讲嘢的时候，当我们默认的时候，默沉默的时候，不等于默认，中国人就说默认是吧？其实当我们沉默的时候，就等于我们是不承认耶稣基督，没有讲的话是能够造成更大的伤害。我们看到有三个是不承认耶稣基督的途径。第一是用话语，第二是用我们的行为，第三沉默都是可以是不承认耶稣基督。今天的经文其实是话给我们听，我们每个人都要监察自己有没有真的在人面前来到见证耶稣基督，来到承认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真的在人面前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很怕丑，不够胆去做的话，我们真的很需要来到是监察一下自己，看看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的。但是当然我们每个都是罪人，刚才我都讲过，做了基督徒我们仍然是会犯罪，我们仍然都是会跌倒，我们仍然都是会衰咗。一个就算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衰咗。彼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彼得时时都是口快过心。彼得在马太福音26章33节他讲什么？他说就算全世界的人众人都跌倒，我不会跌倒的。就在39节经文之后，不是很长，不是很多经文之后的。39节之后，在马太福音26章72节，他居然起誓说我不认识那个人。不认识谁？不认识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否认。他衰了，不止衰一次，他是衰三次。三次不认耶稣基督。但是经文告诉我们听，当他发觉自己做了什么事之后，他怎样？他是出去痛哭。他是出去痛哭。他知道自己是做错了。跌低不紧要，但是我们是应该好像彼得一样，有一个伤心痛哭的心情，走回转头。保罗在这里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节跟提摩太讲，他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你亦都不要为了你，为了我是被囚禁而是为耻辱。如果你的恩师，如果你的导师跟你讲这句话，你会怎样？你不要为了要跟主作见证而觉得羞耻。彼得衰了，提摩太衰了，我想你们衰过，我亦都衰过。但是衰了怎样？衰了最紧要是爬得起身，懂得翻转头，好像彼得一样出去痛哭，然后下一次怎样？下一次要做翻好啲，千祈唔好就是好像犹大一样。犹大是一个反面的例子。我们见到犹大就是为了30块的银子离弃了耶稣基督。他有没有痛哭？他有没有伤心？他有。但是他是悔而不改。有这个伤心，但是他不去改。他情愿自杀，他都不去走回转头。这个就是彼得和犹大不同的地方。在提摩太后书4章7节， 保罗话：那美好嘅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但系去到四章十节，佢讲咩啊？佢话：但底马贪爱现今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加去了。底马呢个人就系贪爱花花世界，离开咗神，离开咗保罗。一个真正嘅基督徒，无论喺顺境，无论喺逆境，都会系承认耶稣基督。喺逆境我哋头先见过啦，喺度别加摩教会安提帕，我哋都见过喺俄罗斯嗰班村民，就算喺逆境都会承认。但系居然有好多人，好似犹大，好似系底马，喺度顺境，反而就系冇承认到耶稣基督，被呢个花花世界吸引住，离开咗神，离开耶稣基督。喺度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话俾我哋听，人系应该自己审察自己。你唔知我是，我唔知你是，但系我哋每个人自己知道自己嘅事。我哋有冇喺度人嘅面前承认耶稣基督？定系我哋系衰咗？但系我哋衰咗之后，有冇好似彼得一样，知道自己做错咗而痛哭，爬翻起身走翻转头？定系我哋衰咗之后不了了之？呢、这个就系真正嘅基督徒同埋唔真同埋个假嘅基督徒嘅分别。一个真正嘅基督徒会翻转头，会知道自己做错，会补救翻。一个唔系真正嘅基督徒啊，冇做到又失咗个机会，哦，我又失咗个机会啦。但系会继续咁样落去。我哋好小心，我哋要喺人嘅面前嚟到承认耶稣基督，以致佢亦都会承认我哋。今日同大家系讲咗有三个途径，我哋系会唔承认耶稣基督。有两个，如果我哋记得嘅话，都系同话语有关。一个就系直情用口嚟到系唔承认耶稣基督，相信好少基督徒会咁做。但系好多时我哋就系点啊？我哋就系沉默，冇讲到应该要讲嘅话嚟到唔承认。如果系相反嘅话，我哋要补救嘅话，我哋就要去承认。好似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至到十三节话：我们若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总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呢节嘅经文俾好多人系断章取义，甚至我听过好多牧师都系断章取义喺度。二章十三节他们就找住话，你看看、就算我们失信，神都是会不会失信的，神是可信的。我们就算不认他，我们衰了，神一样是不能够背负自己，神一样是会接受我们。但是走回转头看看十二节讲什么，十二节说什么，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这个不能背负自己是讲回第十二节所讲，我们不认他的话，他也都不会认我们。这个是很重要。为什么会必和他一同作王啊？这个就是去到末世，当耶稣基督回来和众天使来到审判万人的时候，如果我们承认他，我们能够是和他一起掌管，一起作王。这个是讲到末世的事。圣经真的很是一致性，我哋要记得，要承认，我哋唔好系否认耶稣基督，唔好离弃佢。讲到今日嘅经文，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至到三十三节嘅时候 ，William Barclay 呢一个系苏格兰嘅学者，佢系讲咗一件事，系讲到有个地方叫做比推尼。比推尼喺度《使徒行传》十六章七节系有讲到呢个地方，话保罗。同埋系提摩太想去比推尼呢个地方嚟到系传福音，但系圣灵系阻止佢哋唔俾佢哋去。原来考古学家真系揾到有比推尼呢个地方，而佢哋仲揾到好多系比推尼入边嘅文物。 有啲书信係当时嘅院长 Pliny 呢个人係寫俾当时嘅罗马皇帝 Trajan。 呢一个係院长，佢同呢一个罗马皇话，佢话有人报告俾我听，喺我嘅院入面有好多基督徒，所以佢为咗要讨好呢一个罗马皇 Trajan， 佢就话我会係消灭呢啲基督徒，我会走去逼迫佢哋，压迫佢哋，甚至折磨佢哋，我要佢哋係离弃佢哋嘅耶稣基督，我要佢哋放弃佢哋嘅信仰。所以佢走去逼迫佢哋，去折磨嗰啲基督徒，要佢哋係接受罗马嘅神，要佢哋接受罗马嘅王，成为佢哋嘅所敬拜嘅对象，要向呢个罗马王嚟到烧香，嚟到为献酒。去到最后佢同呢个 Trajan 嘅皇帝话，佢话但係我试尽咗一切嘅办法之后，一切嘅逼迫，一切嘅折磨，我发觉有一样嘢，真正嘅基督徒唔能够是因为逼迫折磨而使到他们放弃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他们仍然都是承认耶稣基督。啊，这样很奇怪的，这个是一个教外的人，是一个非基督徒讲出来的话，他见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不会离弃耶稣基督，是会照样承认，无论逼迫是有多大。我们刚才说有两个办法是用话语来到不承认耶稣基督，第三个是用我们的行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有好的行为。马太福音第25章34至46节告诉我们，去到日后的时候有一个大审判会发生，就是耶稣基督是会将是信他的人不信他的人，是承认他的人不承认他的人来到分开，会将羊同埋山羊分开，喺到佢嘅右边系绵羊，系嗰啲承认佢嘅人；喺到佢嘅左边系山羊，系唔承认佢嘅人。佢同右边嘅人话：佢话你哋有福啦，因为你哋要承受天国，你哋要进入神嘅国。因为当我系口渴嘅时候，你哋俾我水饮；因为当我系饿嘅时候，你哋俾嘢我食；因为我赤身露体嘅时候，你哋俾衫我着。我无家可归的时候，你们是给屋我住。这班人觉得很奇怪，他们说我们几时有做这些事？耶稣基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作在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跟着他跟左边的人说，他说你们离开我，他说当我是口渴的时候，你没有给水我喝，当我是饿的时候，你没有给东西我吃，当我赤身露体，你们没有给衫我着，当我是无家可归，你们是没有给屋我住。这班人说我们几时没有做到？耶稣基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没有在这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没有做这些事的话，你们就没有在我的身上做这些事，你们离开我到永刑里去。我们见到我们的行为是很重要，我们不单止是说我们相信，我们是有爱心，是彼此是相待。我经常都说圣经很有趣，在圣经里我们可以是学习是代数。我们见到有两节的经文，约翰一书4章12节经文说什么？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有两样嘢好简单，是吧？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彼此相爱是 A 的话，住在神 里面的就是 B。另外一节的经文就是约翰一书4章15节，凡承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又住在神里面。又是两件事。凡亲承认耶稣基督的，神就住在他里面。神住在里面就是刚才那节经文的 B， 是吧？咁多咗样 C 出嚟就係咩呀？承认耶稣基督㗎嘛。咁我哋代数话，如果 A 等于 B,C 又等于 B 嗰陣时 ,A 就等于 C 就等于 A 㗎喇喎，係咪 ?C 就等于 A。咁所以係咩呀？如果我哋承认耶稣基督嘅话，我哋就应该係有爱心去待人，係咪？咁所以我哋每个人 唔单止系用我哋嘅口嚟到话我哋系承认耶稣基督，但我哋嘅行为应该表现出我哋系有爱心。我哋要去爱我哋身边嘅人，甚至嗰啲唔值得我哋去爱嘅人，就好似耶稣基督爱我哋一样。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唔值得佢嚟到爱我哋。今日我系讲咗门徒第三个标志，记唔记得第一个标志系咩啊？要似耶稣基督。当我哋似耶稣基督嘅时候，逼迫就会嚟噶啦噃。耶稣基督讲嘅，唔系我讲。啊，要知道有好多人话要知道自己似唔似耶稣基督，睇下有几多逼迫啊！有好多神学家都咁讲。逼迫嚟第二个啊，呢一个第二个标志系咩啊？不要惧怕啦，系嘛？有逼迫嚟，你唔使惊。唔好惊嗰啲能够伤害你身体，唔能够伤害你灵魂。要敬畏嗰一位能够使到灵魂同埋身体都沉沦喺地狱嘅人，地狱嘅神啊，就系敬畏神。当我哋敬畏神嗰阵时，我哋就会点啊？就喺人嘅面前会承认耶稣基督，就系我哋今日所讲嘅标志，第三个标志系会有个承认耶稣基督嘅心。有代价噶，唔系冇代价噶。剛才讲过咩代价？我啲旧同事惊到乜嘢咁啊？惊住冇人工加，惊住冇职升啊，有好多其他嘅嘢添噶。但系我哋唔怕，系咪？我哋仍然都系承认耶稣基督。头先亦都讲过，我哋唔系完全人，我哋系罪人，我哋都会衰咗点啊？唔怕，爬翻起身啊！如果我哋冇承认耶稣基督，唔使惊。最紧要系学彼得咁样痛哭。知道自己衰咗，翻翻转头，而唔好话冇咗件事。当我哋一次又一次冇咗件事嘅时候，真系要监察下自己嘅信心，我哋系咪一个真正嘅基督徒？今日嘅经文系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节至到三十三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嘅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嘅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你能不能够想象去到末世，耶稣基督同众天使降临嗰阵时，佢指住你，佢话唔好碰呢一个，呢一个系属于我。你谂下嗰阵时，你嘅心情会点样样？哇，真系我唔能够想象我嘅心情会点样样。但系愿神下怜悯，唔好话神指住我哋话咩啊？呢个我从来都唔认识。愿神祝福，愿我哋每一个人去到神嘅面，去到耶稣基督末世嘅时候，佢会指住我哋话呢一个系属于我。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让我哋一齐低头祷告。主啊，我哋感谢你，感谢你俾我哋你嘅话语，感谢你系教导我哋门徒系有咩标志，我哋要似你，我哋要系不畏惧，我哋要喺人嘅面前嚟到系承认你。唔单止系用我哋嘅口嚟到承认，仲系用我哋嘅生命嚟到见证，用我哋嘅行为嚟到系承认你。愿我哋都能够将一切嘅荣耀颂赞都归俾你。愿我哋去到末世嘅时候，被你称为忠心良善嘅仆人。你话呢一个人唔碰得，因为佢系属于我。我哋感谢你，愿你啦祝福我哋喺度出年会有新嘅系列。十二先知书，我哋感谢你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